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6月5日，荷里活广场谋杀案被捕男子今日提堂，被控两项谋杀罪。 警方在湾仔及北角带走23人，涉嫌破坏社会安宁。 陈茂波指撑消费是稳住经济大局策略，要警惕外围环境。 北约表示，瑞典下周将与土耳其等官员会谈，讨论加入北约申请。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023年6月5日，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上星期五的傍晚咧，喺鑽石山荷里活廣場咧，就發生一個兇殺的案件啦，涉及到一個30多歲的男人咧，就用刀傷害了兩名的女士，咁啊涉及到分別係26歲同埋22歲嘅咁。咁啊，警方嘅其後公布嘅資料咧，就話呢一名嘅男子有精神病記錄啦，亦都話初步調查冇證據顯示兩名嘅死者咧係同。呢一名嘅疑凶咧係認識嘅咁，呢名男子涉及嘅謀殺罪咧，今日就會喺觀塘裁判法院嗰度提堂。嗱，暫時究竟係咪精神病呢一樣嘢導致今次呢個事件咧，就有待調查。不過事件都令到大家都關注一啲精神病人士喺社區或者佢哋本身嘅支援問題等等咁。嗱，醫管局方面咧都話涉案呢一個嘅男子咧，有關嘅病人咧喺葵涌醫院嘅精神科門診咧係跟進嘅，最後一次覆診今年3月7日，原定。下次覆診咧係今年嘅6月6日，而呢一個嘅病人喺上個星期一嗱，呢個嘅兇殺案就係上星期五啦。上星期一嘅時候，佢其實係接受過個案經理提供嘅社區外展探訪服務等等嘅咁。嗱，特首方面都有回應嘅，早兩日咧佢提到咧就話要加強四方面嘅工作。包括就係話警方加強市區嘅巡邏啦，由醫衛局同埋醫管局檢視同埋優化精神科患者或者康復者嘅治療、康復服務同埋流程等等。咁仲有一項咧就係話醫衛局盡快召開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啦，係應對精神健康事宜咧，向政府提供意見咧，再社署強化社區支援服務等等嘅咁。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今次事件引申出嚟嘅討論啦，同埋背後會唔會反映一啲情況嘅咁。有精神健康諮詢委員。会委员亦都系港大医学院精神医学系讲座教授陈友海，早晨，早晨，陈友海教授。嗱，陈友海教授咧，我哋可能再联络翻先。不过有关于今次呢个嘅事件啦，引起咗社会关注啦，尤其是呢一方面一啲精神病人嘅支援啊方面咧，都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18723111。头先讲到嗰四方面咧加强嘅工作咧，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咧都有回复，佢就话表示咧就系会检视精神科服务成个流程啦，睇下有冇一啲咧系优化之处嘅。继续揾翻陈友海教授先，早晨。 系早晨， 早晨，陈友海教授。咁啊，想问翻今次呢一个嘅事件咧，大家都好关注咧社会上边咁，但系都想引述翻先，因为有啲报道嘅消息都话，其实呢一位疑凶咧本身系有一个叫做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嘅。我哋都想从基本讲起啦，乜嘢叫做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系咪就系普遍嘅咧，或者系咪等于有危险性嘅咧？咁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呢个？ 精神分裂症里面呢有好多唔同嘅病症㗎，咁其中一个主要嘅病症呢係妄想。咁喺妄想型精神分裂症里面呢，就係话呢，即係呢个妄想係特别喺咁多嘅病症之中呢係最明显最突出嘅一个病症。咁妄想呢就係话我哋对周围嘅环境里面呢係有一个係不适当嘅演绎㗎。咁即係話咧，可能周圍啲人其實都唔係對我有惡意嘅，但係我可能咧會覺得周圍啲人咧係特別係有一啲計劃係傷害我啊，對我有惡意啊，或者特別喺度監察我，呢啲都係一啲比較常見嘅一啲嘅妄想。咁其實咧，即係精神分裂症咧，就整體上嚟講咧，即係嗰個嘅治療啊、康復啊，同埋大部分病人都係冇危險性嘅。 嗯， 咁就包括埋妄想型嘅精神分裂症喎。咁其實即係藥物治療啊，加埋即係心理治療咧，都可以有好好嘅效果。 果嘅。 O K， 你頭先話大部分冇危險性咧，係咪即係講緊包括冇暴力傾向啦，同埋所謂大部分去到幾多嘅？有冇數據嘅呢啲？ 嗱，咁咧就其實咧我哋即係冇一啲好具體嘅數據啦，但係咧我哋其實睇翻喺社會上邊，即係真係出現一啲嚴重嘅事故嘅情況咧，事實上我哋講緊係即係喺十年嚟咁樣嚟睇翻，其實我哋一定會知嘅有呢啲情況係咪啊？咁我哋講緊都係數得出，可能即係一兩宗、兩三宗咁嘅事件。咁你相對翻即係喺社會上邊，我哋有700多萬嘅人口，有精神分裂症嗰個嘅人數咧，我哋係講緊係有可能有幾萬人嘅。咁佢哋大部分時間都係，其實咧大部分時間你可能唔知添嘅，即係話咧係好正常咁樣係生活緊嚇，咁、就工作緊，亦都係有佢哋嘅朋友啊、家庭咁樣嚇。咁、不過社會我哋即係有一個好負面嘅標籤啦，對於即係精神病咁，所以好多時候即係生活得好好嘅、康復得好好嘅人咧，佢其實都未必係會主動。俾你聽，其實我係有呢個經驗，不過我而家係好好嘅處理得咁樣嚇。咁呢個我哋要平衡翻嘅，即係呢一樣嘢嚇。 標籤嗰個問題，我轉頭先再繼續討論落去。但我都想了解，因為今次根據報道咧，呢一位涉事嘅男士咧，佢本身咧就係2020年嗰陣係曾經留過院嘅。咁同年出院之後咧，就話每三個月要去醫院嘅精神科嗰度覆診啦。咁期間亦都係同屋企人一路係同住嘅咁。大家都想了解咧，其實一個咩嘅狀況或者病情係決定嗰個嘅病人係適宜留院啦，或者定係適宜係出翻去個社區啊？點樣去監察佢嗰個病情係咪反覆？會唔會出完去社區之後又有需要翻去入去留院咧？咁究竟個狀況係點樣決定嘅咧？ 大概呢個情況嗰個判斷咧係。即係複雜同埋個人化嘅咁、所以咧係即係每一個病人可能係有少少唔同，咁個醫生同埋醫療嘅團隊咧就會即係根據個別嘅情況判斷，大概係點樣啦？通常入院咧係有一啲嘅特別需要，可能去減低一啲風險啦，喺個疾病嘅某一啲階段咧，例如係佢有一啲即係好鮮明嘅妄想啊、幻覺啊咁嘅階段，係有時係有一啲風險嘅，但係大部分嚟講咧，入院就可以減低個風險嚇。咁然之後喺醫院裏邊咧，其實咧就係去治療，咁然之後咧係去控制嗰一啲嘅即係症狀嚇。咁然之後去到症狀控制到一定嘅穩定嘅程度咧，咁就可以即係考慮出院啦。咁通常出院嘅過程咧，都經過即係細密嘅一啲嘅計劃嘅。咁同埋咧，係會去即係計劃咗喺出院之後嗰個社區嘅支援係點樣咁。咁就喺復診同埋除咗復診之外咧，可能有個案經理喺社區嗰度跟進咧。咁都係咧，係根據嗰個病情啦，跟進得幾密啊，有冇個案經理啊，咁樣都係根據個病情，例如同埋治療嗰個效果嚟到決定 嚇。頭先都講到佢係同屋企人同住嘅，其實亦都有即係定期去做復診啦。精神科醫生去睇佢呢個個案嘅復診，或者家人要觀察佢會唔會係即係所謂有病情惡化，會唔會可能喺出現暴力傾向啊？其實係容唔容易監察，或者事前係咪有一啲嘅徵兆都係有機會係睇到嘅咧？ 係啊，嗱，如果我哋講到話即係真係有一啲病情轉變咗，例如即係一啲嘅妄想加深咗，或者出現咗一啲係特別有危險性嘅內容嘅時候咧，咁呢一個咧係要透過同個病人嘅溝通啊，或者即係真係同佢一齊喺日常生活裏面咧有個 interaction 咧，觀察佢嘅 behaviour 咁樣先至會做得到嘅嚇。咁樣咁呢個咧就如果病人喺即係屋企裏面咧，咁佢同家人嗰個接觸同埋溝通就好重要啦，即係佢。嗰、那個嘅係咪真係有機會講到咧？有對話咧，係咁同埋家人有時會唔會都係太忙啦？即係要做嘢啊咁樣，係咪真係有時間可以睇到佢咁樣咧？咁喺醫院咧，嗱，即係如果有社康嘅護士或者社工，有時去屋企嗰度嚟到去探訪個病人嘅，咁呢個咧即係理論上都可以多咗一個觀察嘅 platform。但係咧有好多時候未必探訪得到嘅喎，佢其實某啲情況之下可能拒絕，或者係約唔到時間，或者嚟到嘅時候佢就出咗去咁。咁去到即係嗰個復診喺個門診嗰度復診咧，其實個限制好大，因為嗰個病人嘅流量好大，醫生即係可以喺 嗰度裏面同病人有一個直接嘅 interaction 嘅時間，即係可能就講緊係幾分鐘。咁喺嗰個 setting 裏面咧， okay. 就真係未必可以觀察到，即係佢日常生活所表現到嘅嘢， mm-hmm. 或者如果有一啲嘅即係思想上邊嗰啲嘅轉變咧，佢、mm-hmm. 未必係真係完全察覺得到。 Okay. 但今次涉及嘅呢個個案咧，見到醫管局公布嘅資料都係有關嘅病人喺上個禮拜一咧，其實接受過個案經理提供嘅社區外展探訪服務嘅。其實呢類服務通常嘅作用係咩？係咪一個監察佢病情嘅作用咧？如果係咁短時間，即係上星期一已經即係做呢個探訪服務，其實係咪應該係睇到佢有啲病情嘅轉變嘅咧？照你，即係你點睇今次呢、這個呢、這個資訊咧？又係 係我估嗱，即係我就唔知道個詳情啦嚇，但係就。如果是有一個社區的探訪進行了，而那個的、探訪那個人員又真的接觸到個病人、啊、即是假設他在家有機會跟個病人傾到半個鐘一個鐘的時間、嗯、照計是有很大的機會會發現到他的病情的轉變的、 嗯 啊、但是實際上的情況怎樣，是不是有一些困難、okay. 這個我們不知道、嗯 Okay. 政府方面咧回应啦，今次事件非常之引起关注啦。其中佢提到好几方面嘅工作嘅，包括就系话，医务卫生局啦，同埋医管局啦，系检视精神科治疗啦、康复嘅服务啦，同埋流程啦，同埋医务卫生局咧系尽快召开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嘅。你自己点睇其中呢两个方向同埋实际嘅作用咧？又 好啊，嗱，即系精神健康嗰个咨询委员会咧，其实一路即系有运作，同埋系一路即系会系。跟進緊一啲咧，其實喺2017年啊，係政府係做咗一個詳細嘅關於整體香港嘅精神健康嘅情況同埋服務嘅情況，咁啊個委員會一路跟進緊嗰度，有好多嘅提議咁樣。咁、那個委員會咧，其實佢個權力係有限嘅，即係佢係個諮詢委員會啊。咁實際上到真係要即係 implement 一啲嘅轉變嘅時候咧，其實委員會只能有提議。咁就喺實際即係有權力同埋責任去運作嗰啲，例如醫管局嚇嘅機構，佢唔係一定要聽嘅，佢係聽咗個意見，咁跟住實際點做啊？咁佢都係自己去即係去部署去做咁樣。咁當然即係醫管局同個委員會係有對話嘅嚇咁樣。咁但係就嗰啲真係一啲即係好 substantial 同埋好 effective 嘅 change 咧、okay. ，其實都唔係好容易嘅。 嗯，另一方面 咧。 另一方面，頭先講話嗰個康復服務嘅流程，同埋檢視成個精神科治療，你自己點睇咧？同埋有啲即係講法都話，係咪而家有所謂即係人手應付咁多個病人係應付唔到個需求嗰個問題咧？ 係啊，嗱，其實嗰、那個即係佢根本唔需要檢視。2017年咧已經提出咗噶啦，人手嚴重不足嚇、啊，即係精神健康服務各方面醫生、心理學家。即係社工嚇，即係職業治療師，其實全部都係嚴重不足嚇。咁、就喺呢個嚴重不足嘅情況之下，其實一路係有一啲局部嘅改善，咁但係始終個 need 咧都係好大，同埋係好不足嘅。咁不足嘅情況之下咧，再加埋咧就係、是、一啲嘅錯配啊。咁、我哋近日咧見到有一啲嘅即係 comment 咧都提到呢一點啦，就係話即係精神健康嗰啲情況係。即係需求好大，數量好大，咁但係係咪全部都要即係醫生睇醫生咧？係要醫生先至咩？咁醫生嗰度係個 bottleneck 嘅時候，有冇其他方法處理咧？咁樣嚇，咁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咁但係嗰個喺醫管局裏邊咧，即係處理呢個問題咧，即係應該仲有空間，即係可以再改善一啲嘅嚇。咁例如即係公司型嘅合作咧，係一個可能真係短期內真係有機會。可以即係例如用多一啲，例如喺已經喺即係私人市場執業嘅即係精神科醫生，佢哋可以係咪真係可以幫多啲個公營服務嗰個 bottleneck 咧？咁你要短期內改善嗰個情況，這個可能係一個好實際，但係需要大力去推動先至有效嘅一個行動。 你覺得而家公私營合作方面做成點啊？同埋你頭先講話即係可能涉及到一啲分流嗰個問題啦，即係可能全部係咪都落曬醫生嗰度做咧？咁我見有啲講法就話係咪譬如註冊社工都可以擔當一啲角色咧？咁你自己嘅睇法係點？ 我覺得係嘅嗱，即係喺第一咧就係即係公私營嘅合作咧，其實講咗好耐嘅，但係實際實踐咧係好少嘅，應該我亦即係 aware 嘅就非常之少嚇。咁我哋即係加埋咧，都係喺香港嗰個精神科醫生唔夠嘅，同埋仲有一個好 significant 嘅 proportion， 好似三分一或者以上咧，係喺私人執業。 嗰度嚇，咁即係話佢哋其實係一個已經 ready 訓練好曬、培訓好快嘅一個 workforce 咧。咁只要搞掂咗公司型合作嗰一啲嘅細節咧，其實佢哋係真係可以幫到手嘅。咁又除咗醫生之外，其他嘅即係嘅專業嘅人員啊，好似臨床心理學家啦，係好重要嘅。我知道近年都加多咗培訓嗰個額嘅，但係依然係唔夠。咁我哋有社工，有嗰個嘅職業治療師啊，咁都係一啲喺嗰個即係跨專業團隊裏面一啲重要嘅角色，埋護士啊，護士本身亦都係唔夠啊咁樣。咁社工咧，即係都係嘅。而家我哋都係面對一個問題，即係其實嗰個醫療同埋社福都係人才即係流失係有一個咁嘅現象嘅嚇。咁就咁社工咧，其實係人數係多啲嘅，但係即係我聽到其實就係一個好嘅提議咧，就係、是、因為社工佢本身嗰個嘅訓練咧係社福，係即係 welfare， 佢唔係一個醫療嘅專業訓練嚟嘅。咁所以咧，即係社工嗰度咧，如果有一部分係可以能夠比較集中、比較真係 intensive 咁樣接受一啲係即係嗰個 intervention 嘅，即係嗰個嘅作為一個治療嘅角色咁樣訓練咧，係會有幫助。但係呢個需要培訓嘅嚇。 頭先講咗一啲建議啦，咁繼續都歡迎大家打嚟咧，87231點樣可以精神科方面有更加多嘅治療啊，或者資源上面點樣可以加落去咧？另外頭先咧同阿教授傾咧，你提到一點嘅就係話擔心個標籤問題。今次事件你係咪都擔心可能嗰個標籤嘅效應會更加大，或者所謂歧視嘅問題會更加嚴重咧？ 好啊，我哋係啊，即係嗰個標籤同埋係歧視咧，其實就係話即係社會我哋一般嘅人對於精神疾病嗰個患者嗰個睇法係點啊？咁咧就由於即係一般嚟講係有一個負面嘅睇法咧，咁就頭先講到啦，患者都唔會係好容易好自動咁話俾周圍嘅人聽咧，佢係有呢個精神健康問題嗰個經歷嘅。咁就會造成一個情況咧，就係咧。一般嘅社會人士佢唔係好接觸得到，其實佢接觸咗佢唔知啊，即係可能一啲好好嘅佢身邊嘅朋友啊，甚至係同事啊，係一個好好嘅康復者，但係佢唔知啊。咁但係我即係、就是、我哋接觸到嘅咧，就係出咗事嗰啲嘅情況啦、啊 嗯、 就係、是、一啲即係嗰個病情冇處理得咁好，你睇都睇到知道有問題喺街上邊，例如嚇、啊，又或者真係出咗事故啊。咁所以我哋咧、市民咧其實係有一個好 bias 咗嘅一個嘅。即係一個嘅 information，、即係關於精神疾病患者咁樣。咁、其實呢個情況喺社會上面咧，即係近呢修例下面咧，其實係有一啲改善嘅。咁、不過都仲有好多工作要做咯。咁、 OK， 不過我都想即係問一個好現實問題，我哋唔係話一竹篙打一船人，就所有嘅精神病患者，我哋都係話佢哋歧視唔啱，但係社會上可能你都認為係偏見嚟嘅，但係都可能有一啲諗法，就見到呢啲事件有一種恐懼嘅情緒，令到大家對於精神病嘅人士拉上咗關係啦。點睇呢一種心態咧？半分鐘到啫，呢個。 我覺得係絕對 understandable 嘅，即係喺即係今次嘅事故啦，我唔好話謀殺啦，係一個事故，我咁樣睇佢裏邊咧，即係其實係即係死亡嘅兩位年輕嘅女士，我哋都係睇兩個年輕嘅生命。是咁样，即係好 unexpected 咁样喺商场咋嘛，咁样就结束咗。呢、这个肯定即係一个我哋唔即係一个灾难性嘅事件嚟嘅。咁而因此呢、 okay. 即係令到我哋去担心去成係绝对可以理解嘅。 OK， 好。 咁不过我哋即係想讲埋呢就係话呢。 但陈康教授因为时间差唔多，我哋转头返嚟再讲一句好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钻石山荷里活广场谋杀案，被捕的39岁男子已经被控两项谋杀罪，将会在今朝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案发在上星期五，案中两个分别22和26岁的女子死亡。被捕疑凶有精神病记录，

太和啦。咁另外反方向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科学园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海悦酒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现在龙尾在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屈地街。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返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彩虹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联系 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 电台。之后你今日节目， 欢迎你收听《天天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95年， 大家好，我是香港现役男子重剑运动员方海申。好想多谢港台在体坛无极限支持和关注本地运动员。我在这里祝贺港台95岁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2023年6月5日，荷里活广场谋杀案被捕男子今日提堂，被控两项谋杀罪。 警方在湾仔及北角带走23人，涉嫌破坏社会安宁。 陈茂波指撑消费是稳住经济大局策略，要警惕外围环境。 北约表示，瑞典下周将与土耳其等官员会谈，讨论加入北约申请。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7，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一路倾紧咧，就系钻石山荷里活广场上星期五发生嘅谋杀嘅案啦。咁啊，涉及到嘅疑凶咧，警方嘅资料指咧就系话有精神病记录嘅。咁啊，事件亦都令到两名嘅女子咧系死亡啦。咁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872311。头先一路同紧咧就系有港大医学院精神医学系讲座教授陈友海，都系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委员嚟嘅。继续同佢倾，早晨。 早晨， 陈友海教授，头先倾到一个点啊，就系即系唔应该即系有一啲标签啊，负面标签或者有一啲偏见啊，对于一啲精神病患者。但系头先都讲到一个好现实嘅情况，睇到一啲咁嘅事件发生，涉及到有人死亡，而根据而家啲现有嘅资料，那个疑凶亦都系涉及到有精神病记录嘅。公众好正常，或者有一啲难以避免嘅反应咧，就系联系起呢一个资讯同埋个呢一个嘅事件。这种的恐惧的心态是不是就是叫标签，或者即有一些所谓歧视的情况呢，或者怎么处理呢？应该 是应该是应该是这个呢，我们是要面对的。每句话讲呢，其实是很自然很正常，我们会害怕，我们会担心精神有精神健康问题的朋友，他会不会即是有一些危险性那里。咁就我哋要留意嘅呢，就係我哋係要平衡返，即係头先讲到话，其实绝大部分嘅情况呢都係安全，同埋係即係唔需要担心咁样。咁我哋喺一啲事件发生之后，有一啲嘅情绪同埋有一啲驚呢，係绝对可以理解嘅。整体上呢，或者社會上面我哋對於精神疾病嗰個標籤其實係有進步嘅近來。咁但我哋其實個目標其實係點呢？就係即係社會我哋係要盡量呢係做到一種嘅文化或者氣氛呢，係有精神問題嘅人呢，佢係可以 feel comfortable， 係可以溝通，可以同佢身邊嘅朋友啊，甚至喺職場上面啊，喺家庭裏面呢，係可以同人講嘅。因為其實最危險嘅情況呢， 就係、是、即係有問題係唔去溝通，唔同人講嚇。咁、所以咧，我哋反而咧，如果我哋因為驚，我哋就去即係令到精神有精神困擾嘅病人，佢嗰個嘅佢覺得如果講咗出嚟咧，就會有好負面嘅後果嘅時候咧，咁、反而咧係令到會更加唔安全嘅一個嘅情況嚇。咁、精神疾病係要面對嘅，佢係存在噶嘛， okay. 實際上嚇。咁、所以我哋做得最好嘅。嘅方法咧，就係、是、應該係去共融，係去建立一個社會係有問題，係可以求助，可以溝通，咁樣先至係最安全嘅一個做法。 好，唔該曬陳友海教授。陳友海咧就係、是、港大醫學院精神醫學系講座教授。嗱，社署就住今次事件都有個回覆嘅，就話事件中被捕嘅男子咧有定時覆診同埋接受治療咧，亦都係社署醫務社工跟進嘅個案嚟嘅。咁，啊請呢位嘉賓同我哋傾啊，亦都係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嘅委員嚟嘅，就社區組織協會幹事阮淑欣早晨。 早晨。 阮淑欣點睇今次呢件事件？ 呢件事係即係。是令大家大眾其實包括講緊睇緊精神科的朋友呢都是很不安同很痛心的。咁即如果有睇緊精神科的人其實他們多了一個擔心就是即剛才教授都有講呢是睇了件事他們自己很不安很害怕他還有一個害怕呢就是害怕被人標籤同歧視他是有暴力，咁但係即係我哋其實都即係講翻啦，有好多時候其實絕大部分係即係唔會出現咁嘅情況，同埋如果有適當嘅跟進咧，其實係可以有好多情況可以避免嘅。 政府方面都有回覆啦，就係好幾方面工作，包括就係話檢視咧精神病者嘅治療流程啦，強化社署嘅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支援服務等等啦。咁點睇好幾個方向嗰個工作係咪叫對準焦點咧？又 我認同嘅嗰個方向，因為同埋即係出於係支援佢哋嗰個角度，其實係即係好重要。我哋即係千祈唔好因為個驚而迷失咗去，即係諗點樣去，即係去俾多啲強制嘅治療佢。因為其實呢一樣嘢咧，亦都係阻礙好多人佢即係有事嘅時候開始去即係睇精神科啦，或者去接觸唔同嘅服務咯。咁我哋講緊即係成個流程，其實我覺得就係、是。其實你當翻佢一個人咁樣去睇啦，我哋好即時就係諗醫療啦、社區支援啦。咁但係其實即係當一個人佢有一啲精神健康困擾嘅時候，佢即係要去進入一個精神復康嘅即係旅程咧，其實佢有好多方面係可能需要人幫手嘅，仲有佢個情緒啦，即係情緒輔導啦、住屋啦，甚至乎有一啲咧佢因為個病或者有啲年紀大啦。依家都有嗰個老化嘅情況，咁佢喺社區照顧同埋生活指導方面都要人幫手，咁有好多即係呢啲唔同嘅支援可以即係支援到佢咧，咁就可以整體幫到一個人康復。咁所以講緊嗰個流程其實係即係當你睇翻佢一個人，佢由未病去到開始發現病，病咗之後，佢喺唔同方面有啲咩需要，點樣去支援佢？咁呢個一方面，另一方面就係講緊即係醫社之間嗰個合作，嗰個流程究竟係咪暢順？因為有呢一方面需要嘅人，其實有時都會有經歷唔同嘅狀態嘅，喺唔同嘅時候，咁有啲時候可能佢係需要即係醫療服務多啲，有啲時候係需要社區嘅服務多啲。咁所以而社區嘅服務講緊咧就係、社區支援啦，但有時候係可能係同家庭有關，係家庭服務啦。咁去到佢進入老年嘅時候，就講緊可能係要同埋一啲長者中心，講緊佢哋即係咁多唔同服務之間嗰、那個協調係點樣樣咯。咁呢樣嘢係重要，如果唔係咧。就佢去咗一个服务，但系当佢有其他需要或者佢即系去到唔同状态嘅时候，如果衔接唔到咧，咁就会我哋所谓嘅甩咗啦。甩咗就系佢明明本身应该系有服务知道咗佢系一啲即系我哋叫做 known case， 我哋知道咗嘅个案，咁但系就可能去到中间有啲跟进得唔好。咁第三个层面就系、是、即使我哋即係評估咗佢有唔同嘅需要，即係醫社之間理順到好多即係服務嘅協調啦。咁第三個就係原本個資源足唔足夠。 咁呢個都係好大嘅問題，因為即係無論醫療服務同社區服務，其實講緊一路都好唔足夠資源，而個需求其實係即係一路增長，係唔會跌嘅。坦白講，咁即係一路增長，咁我哋個資源其實有冇對應，即係相應增加咧，同埋點樣去 OK 可以好啲即係支援得到咧？咁即係醫療其實好即時性，就係諗公私營合作係一個比較快啲嘅方法，希望可以幫到手啦。咁即係都好嘅。好嘅開始就係其實而今年開始咧，即係精神科係開始咗公私營合作嘅。咁、但係講緊個規模咧，都仲係比較細一啲。 OK。 咁所以咧，講緊即係嚟緊點樣去擴展呢一個計劃，都即係希望即係醫管局同政府嗰邊可以加快即係討論呢一個工作嗰個進展。 OK。但我就想問咧，所謂即係頭先講咗好幾個點，我想講先，因為資源要投放或者投放更加多資源呢四個字，所謂投放資源係咪淨係公私營合作呢？因為我就咁睇咧，頭先話規模細啦，但係就算全港嗰個數字都係講緊400多名嘅精神科醫生，連埋公私營，似乎連埋公私營都未必夠嘅。其實點樣係真係會加落去嘅資源呢？如果人手方面嘅培訓係咁困難嘅時候，仲可以點樣做呢？所謂資源投放係仲可以做啲咩呢？ 是啊，你讲得啱啊，只系公私营合作其实系唔足够嘅，因为头先都讲紧个问题咁大，咁就系如果个出路就系谂专科医生咧，系其实搞唔掂嘅，同埋即系你就算用咗呢一阵私家嘅医生嗰个即系资源啦，咁但系即系你讲培训其实都需要好长嘅时间，咁、其实而家政府都做紧嘅，另外一个方式咧就系训练普通科医生，佢有一啲即系精神科嘅知识，咁都可以帮到手，帮一啲比较轻症，即系轻微抑郁焦虑状况嘅人，咁而家仲有一啲即系社福嘅机构，其实都开始做紧一啲计划咧。就是训练一些社工或者是有辅导背景的人，那就是又是一些在浅至中层的服务那里，希望都可以即做到多一点。但是不过社工即本身流失那里都即犀利啦，所以即又是讲紧那个人手，即是来紧那个训练和配套都要协调得到先得。 除了资源，你觉得现在在个机制上因为我见话譬如新的个案来为例，都有护士做甄别，然后再经有关的专科医生是做一个嘅复核啦，再分紧急、半紧急同埋稳定个案嘅。喺呢啲机制上面，有冇啲嘢要理可以理顺，令到有需要嘅病人可以更快得到即系去医治咧？尤其是啲新症嗰度。 新症其实应该大部分系护士帮手做第一重嗰、分嗰个紧急性嘅。咁我觉得更加重要系讲紧佢喺轮候期间嗰个支援咯。因为讲紧轮候期间嗰个支援，其实如果讲紧好稳定嗰啲，佢哋去到系可以轮候超过一年噶嘛。 系，我见到新界东话成65个星期啦，精神科。 系啊，而呢一年嘅时间其实系可以有好多变化嘅，咁即系生活压力啦，即系住屋压力啦，各样啦，可以影响一个人佢个精神状况噶嘛。咁而以往都系睇到有啲情况真系喺等嘅时间系即系差咗嘅。咁中间呢段时间，即系除咗等之外，有冇一啲即系其他嘅医疗服务或者一啲即系社区支援嘅服务可以帮到佢咧？咁而家就冇一个好即系正式嘅机制或者途径去帮一啲等候嘅人，咁其实都系靠翻有啲社区服务，如果佢知道或者去接触到咧，就可能有部分支援得到咯。咁但系其实更加多系等候嘅时间，可能系完全冇服务嘅。 OK，最后我都想讲埋，其实你觉得系基层医疗啦，嚟紧都会大力搞啦。基层医疗点样可以精神健康方面有一个支援，或者个精神健康喺基层医疗方面嘅定位又应该系点？ 基层医疗其实好重要，我自己都提咗好多年啦。咁咧就因为佢哋系第一个接触点啊嘛，咁理应系即系接触到好多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同埋其实咧佢本身多啲讲系一个预防啦，同埋系一个社区嘅服务咧，系冇咁标签嘅，咁所以应该咧有多啲人系愿意，就算佢即系觉得自己有呢个精神健康问题，有时即系可能都会衍生咗佢喺一啲身体嘅情况反映到出嚟嘅，咁佢去到一啲即系基层 健康嗰啲中心咧，係有機會可以揾到呢啲有需要嘅人咯。咁所以講緊第一個，你話佢個角色係啲咩咧？我覺得就係幫手做一啲篩選。咁篩選講緊其實而家有好多一啲即係方式，簡單即係簡易嘅方式可以做到一啲 screening， 譬如一啲即係抑鬱或者焦慮或者認知障礙嘅狀況可以知道嘅。咁第二重就係、是、即係佢哋會唔會都可以聯繫翻一啲社區嘅資源，做到一啲淺至中層嘅即係情緒嘅支援。咁同埋即係睇到如果真係有啲有需要去到治療嘅個案，就幫手做轉介去翻即係醫管局咯。 OK， 最後都想問一下啦，今次事件你自己有冇都擔心引發或加大咗社區啦，對於一啲精神病患者嘅標籤問題咧？ 好擔心啊！其實我自己接觸有好多即係基層啦，同埋佢本身冇乜支援，又睇緊精神科嘅朋友啦。其實佢哋好驚，有啲甚至乎同我講佢唔夠膽出街。咁係啦，咁但係其實佢哋自己本身都即係對於件事，佢哋自己都好唔開心，睇到即係都好替嗰即係兩位受害嘅人士，即係覺得好心痛嘅。咁所以即係希望即係大家都即係我哋都係社會嘅一員咯。即係我哋都係即係從一個支援，即係有需要嘅時候，即係希望有多啲支援佢哋嘅心咁、okay. 樣咯。 好啊，唔該曬阮淑欣，同你傾到呢度。阮淑欣咧係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委員，亦都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講到即係希望，譬如先提到話，即係公司營合作方面，可唔可以加大規模啊、盡快做啊等等。其他可以喺支援而家嗰個即係可能精神病嘅支援，未必好完全係處理到個需求問題，係咪可以其他嘅措施會做咧？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頭先講到一個標籤嘅問題，咁我見到平機會方面其實就住今次事件咧都有表達過佢哋嘅睇法嘅。咁啊，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平機會行政總監負責營運嘅朱淑文博士，早晨。 早晨，施樂文。 就住今次荷里活廣場呢個嘅兇案嘅事件啦，平機會係咪都有啲關注同埋呼籲啊？ 冇錯嘅。首先我喺度就代表平機會向死者家屬咧致深切嘅慰問先啦。就住呢個問題咧，好多時候將精神病同暴力掛鈎咧，這個係我哋最唔想見到嘅問題嚟嘅。其實好多外國嘅研究都睇到咧，就係話其實教授頭先都講咗噶啦，就精神病是一個很廣泛、很闊的一個名詞，裡面包括很多不同種類，包括是抑鬱症啊，甚至乎恐懼症啊，其他過度活躍症都是精神病的一種。如果將它跟暴力掛鈎呢，根本上是完全沒有需要的。咁但係當然啦，我哋可以理解大家可能有一啲嘅關注，有啲就驚啦，就就住呢啲事件。但我哋要認清個事實，去消除一啲誤解。咁就一啲嚴重嘅個案先會有呢個暴力嘅問題出現。咁但係研究發現咧，就係話一啲環境嘅因素，我哋英文就叫做 contextual factor， 即係一啲情景性、環境性嘅嘢先影響緊有冇呢啲情況出現。舉例，佢嗰個病人嘅居住嘅條件啦，佢有冇濫用藥物啦，佢而家嘅社交狀況係點啦，生活條件係點啦，有冇覆診啦，肯唔肯去睇醫生，肯唔肯食藥啦。嗱，依啲其實咧，反而嗰個負面嘅標籤或者歧視咧，係加劇咗依啲負面嘅因素。咁所以，作為一個社會，我哋作為一個市民咧，應對依啲問題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係想火上加油啊，抑或係想舒緩，係減低，甚至乎係免除咗啲風險咧？其實如果你係不歧視、唔標籤嘅話，令到佢哋可以融入呢個社會，享受呢個社會大家同等嘅機會嘅話咧，其實反而可能幫到件事嘅。 市民一般可能對於精神病患者或者啲康復者咧，最大嘅誤解你自己見到係啲咩咧？或者今次事件之後，你有冇留意到坊間或者網上面嘅輿論，會唔會都已經觀察到有一啲嘅誤解或標籤喺度？ 嗱，其實我哋就喺今年二月底咧，都發放咗一個調查嘅，就係講喺職場裏面即係啲同事啊，大家點樣睇有精神病嘅同事咧？咁樣咁當中咧有一個有幾條問題咧都好相關嘅。啲同事其實最驚嘅係咩咧？有55%嘅同事咧話驚有精神病嘅同事咧會傷害別人。第二個高嘅數字咧就係佢哋會覺得要可能保持一段距離，嗰度都係46.5%。咁 另外有些同事就話我害怕同佢獨處，都 43.4%。你會見到近一半嘅人就係覺得佢可能會有傷害性，要保持距離，甚至乎唔敢同佢獨處。其實呢啲正正咧就係一啲負面嘅因素咯。 但呢一種心態點樣去解除咧？係咪最主要就係即係認識多啲就冇咗呢一種標籤咧？係。 冇錯，認識好緊要嘅，所以我哋喺個建議裏面咧都有幾大方面啦。第一就係話，公眾教育要提高啦。第二咧，公司應該有翻一啲精神健康嘅政策，讓同事了解多啲，甚至乎係可以提供一啲培訓俾啲前線嘅即係manager， 即係啲經理咧，去對呢個病多啲認識，同埋點樣去照顧，點樣提供一啲合理嘅遷就。 嗯。剛才提到即係今次事件之後，雖然發生了幾天，有沒有留意到其實網上都多了，或者坊間都多了這些所謂標籤的情況，你們的觀察是怎樣的？ 網上我們見到是多了的，剛才教授也有說這個即係突發的事件令到大家有這個感受是可以理解，但我們當然 不希望出現一些不理性的，即係很負面的一些講法呢，是去煽動人家去對精神病人一個負面的看法，因為歧視條例是如果去到一個煽動的情況的話，這個都是一個違法的行為來的。 有沒有觀察到其實近年一些精神病患者或康復者受歧視的個案數字或情況是普遍了的？ 從數字的反應呢就不會特別高了或者低了，因為為什麼呢？很多人呢他們不願意披露自己是有精神健康的問題的，所以其實舉報的數字呢真的冰山一角，也都不能夠反映現實的。 但是有没有了解到他们一般受歧视的行为，举个例是怎样的？ 很多时候他们譬如说求职方面，如果雇主知道的精神病是拒绝提供职位给他，在职期间可能晋升的机会低了，又或者因为知道他有一个病被解雇，这几类的情况是几常是见到投诉的。 OK， 见到今次呢个事件之后咧，政府方面其中都有好几个方向话会做，其中提到就话医卫局咧会尽快召开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就住应对精神健康嘅事宜咧向政府提供意见啦。我知道你都系呢一个委员会嘅委员嚟嘅，你自己对于譬如现时嘅啲精神健康嘅政策点睇，或者你自己建议点改善咧？ 其实我都收到呢个信息，我哋都等紧睇开会嘅日期啦。咁大家都知道，其实政府嘅资源始终都系有限。咁我相信係即係就住啲事件咧，我哋係點樣調撥啲資源去將佢即係個優次擺喺邊啲方面咧？呢、這個要即係各方面大家去俾一啲意見，因為講真，我就唔係精神病嘅專家啦，咁亦都唔係提供服務各方面嘅人士啦，咁所以其實其他嘅即係部門啊，或者嗰啲相關嘅人士咧，俾嘅意見都好緊要。 你自己覺得唔同層面上面應該點樣幫一啲精神病患者或精神病康复者啦，系成日都话要融入个社区啊嘛，无论喺佢屋企人啦，或者一般嘅大众啦，或者头先讲到喺公司啦，或者即政策层面啦，你觉得唔同层面应该点样帮佢哋融入翻个社区啊？ 其实了解系最紧要嘅，多啲接触你先至有多啲理解。如果唔接触嘅话，根本上你唔会理解到嗰个人系点样。咁所以我成日都鼓励大家啦，就系话多啲去接觸佢哋，去面對，咁然之後咧，先至可以有加深咗嘅了解，從而去剔除咗一啲負面嘅諗法咯。 OK， 好啊，唔該曬朱崇文博士，同你傾到呢度先。 好， 朱崇文博士咧就係平機會行政總監，係負責營運嘅。咁頭先佢都講到平機會嘅啲睇法啦，而佢自己本身亦都係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委員嚟嘅。咁今次見到特首都提到話，其中一個加強方面嘅工作啦，就係話會係即係盡快召開呢個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啦，探討一啲應對精神健康嘅事宜嘅咁。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許女士嘅早晨。 喂， 你好，你好，聽到請講，許女士。 系啊系啊，贵姓啊？ 我姓萧噶，你系讲边方面？系咪讲翻精神健康方面？ 哦，阿萧，阿主持嚟嘅喎。 系啊系啊系啊，而家播出街啦，请讲。 系啊，萧生，萧生，系啊， 请讲。系。 咁咧，我咧觉得咧，呢啲有病嘅人咧，我家庭教育系好重要嘅。最重要系佢自己嘅父母，唔好赖落啲精神科医生啊，咩咩咩咩咁。我应该系将佢啲父母咧，就将佢哋父母绳之于法。去到啲仔女咧，就系出边行凶。 嗱，不過今次都涉及到一個罪行嘅問題啦。父母如果係冇罪行，我哋又冇理由咁樣講嘅咁。嗱，亦都話案件咧都係即係要再調查先知啦。暫時個資訊方面咧都係話佢係有一個精神病記錄嘅，不過是不是真的相關係呢？但是都要有待相關面的調查。剛才講到呢，今次的事件呢都是涉及到大家關注到精神健康的支援問題啦。你自己會不會有些切身的感受呢？講下你的看法 ,1872311。另外剛才講到四方面政府會做的加強工作。再講一次，包括就係有警方會加強市區嘅巡邏啦，醫務衛生局咧同醫管局咧會檢視精神科治療康復服務同埋流程。頭先呢方面我都講咗唔少噶啦。咁另外醫衛局都話會盡快召開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探討應對精神健康嘅事宜同埋提供意見。社署都話會強化社區支援服務嘅。 2023年6月5日。荷里活广场谋杀案被捕男子今日提堂，被控两项谋杀罪。 警方在湾仔及北角带走23人，涉嫌破坏社会安宁。 陈茂波指撑消费是稳住经济大局策略，要警惕外围环境。 北约表示，瑞典下周将与土耳其等官员会谈，讨论加入北约申请。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在上星期五鑽石山荷里活廣場發生的謀殺案，疑兇就據資料所說就說他有妄想精神分裂症的一個患者來的，一些報道提到。咁啊，今次都引發到大家對於一些精神病患者的支援啊、配套啦，究竟足不足夠啦？頭先其中傾到一個點咧，就係話一些新轉介的個案啦，而家一般咧都會由護士做一個甄別嘅，咁經專科醫生做複核啦，咁就會分為緊急、半緊急同埋穩定個案。醫管局的目標就係話將一些緊急同埋半緊急嘅新症咧嘅輪候時間中位數分別維持在兩個星期和八個星期之內。不過見到去到另一個級別，穩定級別那些就可能會相對長一點。看回資料來說，現在精神病的專科穩定的新症的輪候時間，以港島東和九龍中來說就18個星期的，都是不過去到新界東和新界西分別去到65星期同埋55星期，九龙东都去到52星期嘅，咁呢个就中位数精神科新症嘅轮候。咁如果讲到最长嘅话咧，系九龙东就话要等95星期嘅，佢哋系一个呢啲最长嘅数字啦。咁今日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关于精神病嘅患者嘅支援啦，或者康复者点样融入个社区咧，今次事件嘅影响等等啦。咁有伍先生，早晨。 系早晨， 你好。 我咧喺我个即系。私人嘅生活環境或者喺工作環境咧，其實都即係接觸好多啲係精神康復嘅人嘅，精神病康復嘅人。咁我覺得咧，佢哋嗰個情況咧，就係、是、如果你俾一個適合嘅環境佢咧，佢一定係做到嘢嘅。就係、是、當佢可能比較上係脆弱啲，應該可以咁樣形容。佢唔係一般人咧個承受力咁強嘅人嚇。咁、所以咧，我聽到你哋最近嘅討論咧，就好着重話，即係點樣去治療。或者是即係點樣去醫療上去應對呢個策略？咁我就覺得有個問題啊！你哋講公私營合作啦，咁嗱，咁私家醫生佢啲一方面，大家都知啦，佢睇私人精神科，我以前帶過一個親屬去睇，即係廿年前已經好犀利嘅，1000多蚊一次咁樣，根本一般人 afford 唔到。好啦，當然你如果你有公營睇，一般人可以 afford 到啦，變咗。但係實際上你私家嘅咧，其實佢都係有 case 噶嘛，佢唔係坐喺度翹埋對手噶嘛。你所謂公私營合作咧，你其實只不過係咧將佢哋嘅一部分嘅工作咧轉咗去公營，但係咧對成個社會嚟講咧，個 workload 係冇減少到嘅。我相信精神科醫生係嘛？咁咧你而家香港咧，我覺得你有個坦白要面對嘅問題咧，就係、是、各行各業嘅專業咧都係一路係咁即係缺人嘅。咁你係咪話真係就個醫療咧就能夠解決咧？我覺得咧你。而家喺香港政府咧，比較上應該集中去睇下咧，點樣去令到一啲比較上去可能係初步嘅、輕度嘅，唔好惡化為一個嚴重嘅。你不斷湧入新嘅病人咧，你更加應付唔到。咁我覺得咧，香港咧係即係忽略咗咧。譬如我哋個快樂指數不嬲都係好低嘅、或者我哋最近前一排咧都講話失眠， 失眠咧都會嚴重咧，都會影響到呢啲咁嘅比較嚴重嘅精神病嘅。 Okay. 即係因為精神病咧都有啲咧就係佢本身身體嘅問題，亦都有啲創傷啊、壓力啊嘅而觸發。所以我覺得比較聰明咧，你而家社會點樣咧令到社會嘅壓力咧減低啲，唔好更加容易觸發一啲本來輕度嘅人。 嗯 去轉為嚴重嘅，呢個係真正我哋喺實際上咧係能夠做得到的。 O K， 明係啦，明白，即係可能喺個源頭上面都令到即係整體香港人嘅壓力減低啦，睇可唔可以係減少一啲新症啦等等咁。再何先生打上嚟，早晨，你好，何生係聽到，請講。 係就其實咧，即係經過疫症啊，或者以前嗰啲即係政治嘢咧。香港人咧嗰個宣泄渠道咧根本就冇啊！咁你政府又大力又高壓，去令到啲市民喂 係聽緊，請講。 係令到啲市民即係蒙受一啲隱形嘅無謂嘅壓力。 嗯。 咁我哋抗疫能力高嘅啊，六七十八年代出世嗰啲上世紀啊，咁我哋梗係冇問題啦。但系对于一啲脑部有问题嘅人，或者系抗疫能力低嘅人，喂大佬，你都见成日打交啦，而家喐啲啊打交，喐啲啊打交。 O、okay, K， 明白， 系嘛？ 明白。 咁唔该政府咧设立啲宣泄渠道，唔好净系一个人话事吓。 O、okay, K， 好，唔该晒何生，佢都系关注到市民嘅精神健康嘅。休息一阵。 精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一急症教室系列会同大家讲解家居常见意外。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转一转讲另一个话题，见到港铁方面就根据现行的可加可减机制票价调整机制咁啊，今个年度就可以系加2.3%嘅呢个票价嘅，咁啊宣布咗噶啦，话会喺今个月25号咧就会系实施，咁啊到时咧港铁就话咧会有93%嘅乘客咧嘅车费咧调整啊吓，唔多过4毫子，咁啊7%嘅乘客咧车程嘅车费咧就系5毫子或者以上嘅，有4%。嘅乘客嘅车程嘅车费咧维持不变，咁另外都同时宣布咧喺今年嘅8月19号会再推出一日咧半价坐车嘅感谢日，咁啊乘客嗰日系用八达通啦，系搭港铁、轻铁、港铁巴士或者用二维码咧系搭港铁、重铁嘅网络车程咧都可以有车费半价嘅优惠等等嘅咁。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实政原出立法会议员田北辰，早晨。 早晨，早晨。 先讲嗰、那个加幅 2.3 咧，其实之前都公布咗噶啦，而家个实施日期就25号，你自己点睇呢个？ 公布咗一定要实施噶啦。 嗯。 不过我好失望嘅咧，就系嘈完佢嗰、那个回归乘客嗰、那个半假日拣晒啲周末，就唔拣啲工作天。咁啊，其實之前咧受影響嗰啲全部好多都係打工仔嚟嘅，咁啊變咗根本就點講啊，回歸緊一個唔同嘅群體，唔可以話全部啦，咁啊緊有啲重疊嘅，咁啊我不嬲都係好不滿噶啦，佢亦都講唔出一個解釋，咁我知咩事嘅，因為周末佢個車廂唔滿啊嘛。系咪佢灯油火蜡出晒啦？车厢唔满咪益下你咯。 嗯， 平时嗰啲咧，佢又觉得即系你系咪都一定要答我噶啦？咁啊，即系冇理由让俾你啊？系咪周末佢嘅乘机啊，立多啲生意啊？即系你听到半价，你唔搭巴士噶，好多人都有乜所谓啫？系咪？咁即系呢个咁嘅心态，咁唔系真系认真回归，而系佢对佢自己有利嘅嘢。 嗯， 咁嘅情况之下，你剩翻啲钱，你整多一日。好心你整个工作天啦、我又唔使你呕多一分钱出嚟嘅，咁你计翻条数，可能系工作天嘅7折或者8折，咁我觉得咁仲好啊。但系佢真系完全系，即系点讲啊？即系当社会嗰啲声音冇到咁继续咁做呢样嘢，我系真系好难接受。当然佢有咁嘅权。 嗯， 好啦，咁而家讲翻短贵长平呢个问题啦。 嗱，呢个问题咧，其实背后引申住一个比较高层次嘅一个问题嚟嘅，就系、是、佢一路都冇话呢个问题解决唔到，我唔会解决噶啦。事实上系咁噶啦，因为我如果呢喐呢个短季长平咧，就于是乎就令到嗰啲线之间咧就唔平衡。你就好难做到由 A 点去到 B 点，透过唔同嘅线咧，你都系同一个价钱啦。OK， 佢可以咁讲嘅，即系冇得处理嘅，咁啊攞出嚟大家讨论下咯。但唔系，佢一路都话咧，佢系需要时间去处理。咁即系话咧，平时咧冇加价啦，过四年咧，过去四年佢处理唔到，咁而家有加价，透过加价咧，佢可以有啲就减多啲，有啲加多啲。咁政府呢就同佢傾咗呢就由 5% 去到 8%， 即係佢而家每條線啊，譬如佢加 2.3 呢，基本上平均 2.3 嘛，但佢每條線有個上限可以加 8% 或者減 8%， 咁來回 1.6， 咁一個好大嘅機會去縮窄啦。咁你睇佢做咗啲咩啦， ok， 咁譬如話大圍去紅磡 9.6， 大圍去何文田 9.6， 去紅磡 6.2， 咁就相差3.4啦。佢呢次呢去何文田呢 ,9.6 加到 9.8， 紅磡呢 2.2 加到 2.3。咁就 6.2 加到 6.3, 係咪 ?6.2 到 6.3。差距呢竟然呢就不縮就反增，由3.4去到3.5。不但只係咁喎，佢短途嗰個呢其實加個1%，唔係淨係銀碼。因为佢银码加咗2毫嘛，去红磡加咗1毫嘛，1%啊，佢都系高过红磡嘅。咁即系短嗰个咧，佢嘅加幅银码同埋1%都嗰个长嘅。咁你嗰个加幅咪开始扩阔咯。仲有一个例子仲严重，譬如你乌溪沙嗰啲人，成个马鞍山啲人出嚟去尖东就13.5，去南昌就10.2，不嬲都系匪夷所思噶啦，系咪？你谂下搭多几远？佢而家咧竟然啊，13.5加到13.8之余咧，南昌10.2加到10.4，即系一个加3毫，一个加2毫，令到原本嗰个3.3咧，又系扩阔到3.4。嗱，佢真正可以做嘅咧，我用翻红磡嘅例子啦，佢9.6可以减8% 去到8.9。去红磡6.2可以加8% 去到6.7。如果佢真係咁做嘅话呢，佢个差距呢就由3.4縮到2.2。係咪咁同样乌鸡沙去尖东同埋南昌，佢可以咁做呢，就可以由3.3縮到1.5。嗱，呢样嘢呢佢係绝对係可以做。佢如果唔縮窄咁多，佢需要多啲时间去消化，我都可以接受。咁点解我正话讲一个高层次嘅问题呢，就係佢而家竟然啊，呢啲咁嘅重要嘅轉乘站啊，佢可以咧係不縮就反增。咁即係話假以時日啊，佢不但止冇解決個問題，咁問題就越嚟越惡化。但係咧冇出嚟解釋點解，政府監察港鐵嘅亦都冇出嚟解釋點解。最理所當然咧，佢哋應該開個記招。去解釋清楚到底之前他們講話長遠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事是不是現在放棄了，是不是不但只解決不到，只有就隨著時間越來越惡化而已，那他需要講清楚嘛。所以我說為什麼比較高層次呢，就現在搞到連原則和講了的事同埋出嚟交代都冇埋。 但你自己幕后有冇再了解个背后系咪有啲乜嘢难处喺度？头先你话其实有个机制可以做噶嘛，即系有嗰个8%嘅调整可以有一啲水位可以喐噶嘛。咁唔系冇办法噶，听你咁讲，似乎系。 佢哋的而且确，你去调整呢啲嘢咧，系牵一发动全身。你一条线一个站减，你就唔可以。跟住呢个站嗰、那个嗰、那个站咧，你唔减啊嘛。咁如果唔系，又出现事，又出现另外一个版本噶啦。咁所以咧，佢一个站减就成条线都要减，系咪？咁嗱，譬如话佢去到大围去到何文田，系减咗红磡加咗，咁红磡加咗去尖东一定要加噶，系咪？因为如果唔系，咪又变咗另外一个短轨长平啦。 咁係有呢啲問題嘅。但係呢啲問題呢，只不過係話隨著時間有啲差距就收得快啲，有啲差距收得慢啲。總之呢，大家都係向東，大家向東行，即係一個方向。不過有啲快啲，有啲慢啲，咁呢個我接受嘅。哪怕你十年啦，但係佢而家唔係啊嘛。 中國大咗一部分。 佢而家話明去東，但係佢而家去咗西喎。咁你又驚啦。咁你第一年四年之後，第一年可以加價，你即係去東之餘，你去咗西，咁你咪諗下，咁你即係咩意思呢？咁十年之後會點啊？咪仲嚴重？咁最慘就係佢，即係最令人即係不能接受就係佢冇出嚟解釋啊！完全欠奉啊！係佢自己大意睇漏咗，但我就唔信啦。港鐵其實好專業嘅，點會睇漏呢？咁呢個一個幾嚴重嘅結構性嘅問題嚟喎。 OK， 明白。好，同阿田北辰你傾到呢度先。田北辰係實政原創立法會議員，講到咧佢關注咧今次呢一個嘅公布咗嘅加價之後啦，咁有一啲係即係短貴長平嘅問題，其實一路都有噶啦。咁但係甚至有一啲嘅車程咧係擴闊咗呢個短貴長平嘅差距。頭先舉個例子，譬如大圍去何文田原本9.6嘅，咁而家加到9.8啦。咁大圍去紅磡原本6.2嘅，加到6.3啦。咁中间嗰个何文田同埋红磡站之间个差距就由3.4加到3.5，咁佢就觉得即系过往都有提到话要处理呢个短贵长平嘅情况啦。咁究竟而家系点嘅咧？点解仍然会出现呢一啲嘅短贵长平，甚至系反方向嘅？先去形容系即系嗰个差距系扩大咗嘅咧？18731，你讲下你哋睇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钻石山荷里活广场谋杀案，被捕的39岁男子已经被控两项谋杀罪，将会在今朝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案发在上星期五，案中两个分别22和26岁的女子死亡，被捕疑凶有精神病记录。医管局话，有关病人在葵涌医院精神科门诊跟进，上一次复诊是3月7日，并且原定在今个星期二复诊，而病人上星期一曾经接受个案经理提供的社区外展探访服务。有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委员认为，公立医院服务轮候时间长，政府应该讨论推展公私营合作，增加对患者的支援。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乌克兰一个破坏侦察小组企图渗透别尔哥罗德州新塔沃尔扬卡，俄军已经对他们进行炮击，将他们驱散。亲乌克兰的组织之前在社交平台发放片段，表示俘虏了两个俄军士兵，又提出用这些士兵换取和别尔哥罗德州州长格拉德科夫会面。格拉德科夫说愿意就这个问题谈判，但是担心有关士兵已经死亡。另一方面，乌克兰当局说哈尔科夫州沃夫昌斯克遭到俄军炮击，造成两个分别62和74岁的女子死亡，而中部城市第涅伯罗亦都遭到俄军袭击，造成一个2岁女童死亡，至少22人受伤。苏丹政府军和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的武装冲突持续，首都喀土穆南部、东部以及附近的北喀土穆市北部地区冲突尤为激烈，双方都动用重炮等重型武器。快速支援部队说击落政府军一架米格战机。北达尔库尔州库图姆市星期日亦都陷入战火之中。达尔库尔地区领导人米纳维宣布，达尔库尔地区辖下5个州进入灾难状态，呼吁国际社会向当地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在香港，去到边都有开心的理由，有本地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食到边玩到边，投入光影和嘉年华的世界，大人细路开心晒。想去特色市集，转个弯就到。流行文化，维港就是我们的舞台，开心就在你身边，大家一起来啦！好玩好食，开心积极，开心香港。 2023年投资市场瞬息万变，全球高息和通胀持续，价值型投资黄道重现。 港股是有机会有运行的，尤其大型的国企呢，最好就已经被美国呢已经是 sanction 了，因为没有外资是可以再买，政治风险反而是最低的，那那些都有不少是十厘八厘。 6月10号下午第二场2023投资月论坛，请来以立投资董事总经理林少阳和大家分析，详情请留意每日三节一桶金节目内容。 2023年6月5日，荷里活广场谋杀案被捕男子今日提堂，被控两项谋杀罪。 警方在湾仔及北角带走23人，涉嫌破坏社会安宁。 陈茂波指撑消费是稳住经济大局策略，要警惕外围环境。 北约表示，瑞典下周将与土耳其等官员会谈，讨论加入北约申请。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讲到咧，就系港铁啦，今个月25号正式实施嗰个嘅新嘅票价，平均加幅2.3%。咁头先亦都提到咧，就系有一啲嘅所谓叫短贵长平嘅情况啦。咁其中有啲报道都提到一啲例子，譬如马鞍山去南昌啦，17个站嘅，就话八达通咧收10.2；如果系搭少4个站咧，何文田落咧就系12.6，反而仲贵一啲，贵咗2.几咁样。咁啊，加价之后咧，差距咧就再多咗啲添，多咗1毫子添，有啲咁嘅情况嘅。咁我见到过往其实有唔少嘅组织啦，人士都有关注到呢个短贵长平嘅情况嘅。咁电话旁边咧就有港铁票价结构关注组成员纪俊安，早晨。 喂，早晨啊，小林文。 早晨，纪俊安。头先喺讲个短贵长平之前咧，我都想整体讲下个票价先啦。2.3%嘅平均加幅，咁就话90%嘅乘客咧，个每程车费咧就加即上调啦，唔多过4毫子。你自己觉得个幅度上面点睇先咧？ 嗱，咁我正如头先阿天先生咁讲，咁其实 2.3% 系计出嚟，咁我哋都即系都系佢即系港铁都系跟翻呢个票价去做。咁但系其实重点就系佢点样用呢、這个其实正式嚟讲个叫加权平均嘅加幅啦。咁所以其实正如讲就系有个演绎，有啲路程可以加得多啲，有啲路程可以加得少啲。咁就见到有啲今年可能咧會覺得好似零舍短途，但係俾人加得多嘅，就會係何文田出發去到荃灣西，去到屯門呢一粒車站。咁因為如果你拍埋側邊去紅磡或者土瓜灣去睇咧，其實佢個站係零零舍舍平咗啲。咁所以今年港鐵就追加翻嗰個差額，就收窄咗呢一段嘅差距。咁所以你話今年係咪又冇處理到呢？又唔係冇處理短貴長平嘅問題，只不過佢發揮嘅位置唔係講緊阿田議員頭先講係馬鞍山或者講緊即係東邊去西嘅路程，反而係一啲由西邊向東走嘅路程。 咁你自己覺得有一啲頭先佢舉咗一啲例子嘅，譬如帶圍去何文田同埋帶圍去紅磡，咁反而加價之後咧，嗰個差距係仲大咗嘅。咁你自己點睇呢個情況咧？係咪冇方法處理咧？又 其實就唔係冇方法處理，只不過因為講緊呢幾個車站牽涉嘅路段，或者其實點解佢出現呢個價錢，佢各自有各自嘅故事去講。咁例如講緊我哋先講話馬鞍山去紅磡先算，咁或者去尖東先算，呢啲其實講緊係九鐵佢開馬鐵嘅時候去定出嚟票價，而佢定出嚟就係、尖東，因為佢係去到一個比較商業發達地方，所以我就收貴啲。咁紅磡佢嗰陣時就會覺得我東鐵啲站相對平啲，咁我就收平啲。咁至於何文田站啦，佢當時合併佢就係跟咗佐敦站嘅票價去定嘅時候，咁由個水平又有啲唔同嘅時候，咁你大家拉翻文成條線去睇，就係見到點解有啲平有啲站貴咗又平咗之後又升翻又落翻，咁樣有個即係見到個階級係好唔平衡、好唔規則嘅。咁要解決 咁佢就要定到一個位置，究竟由邊個用邊一個站去做一個基準，去拉翻將其他鄰近嘅車站拉到去嗰個水平咧。而呢件事點樣演繹？我又或者舉另一個例子，我係講屯門出發。去到嗱，尖東就收緊21.8啦，即係新嘅車費收21.8。咁其實佢之後就將何文田就由而家20.6加到21.3。咁但係啦，原來隔咗個獅子山，去到顯徑，去到石門，其實佢哋劃一都一路升，就加到去即係20.6去到21.8。咁最後做就係由尖東去到石門嘅，最終佢嘅目標就係將呢度全部拉到去同一個格仔去定呢一段嘅車費啦。 嗯，你自己建議可以或者即係點樣可以盡快處理呢一個嘅問題咧？或者 咁其實最重要就係即係港鐵佢要定到嘅，我用邊個做個基準去掹咁，因為始終牽涉有啲可能講緊由東鐵。本身過去嘅基準比較平，咁你大幅提高，亦都有可能會對其他市民嚟講，會唔會又覺得我過去收咁平，你一次我加咁多，會影響到佢哋嘅負擔能力咧？呢、這個亦都要考慮嘅。咁但係與此同時啦，咁我作為一啲可能我搭得比較貴嘅，你見到其他點解我明明搭多個站又平啲咧，咁又會覺得有啲唔平衡。咁見到其實港鐵今年嘅策略其實有少少捨難取義去做，咁就做咗就係啱啱講由西向東。一啲不規則嘅佢就比較容易去做，因為件事冇咁複雜。但係東去西，因為佢牽涉嘅路線或者佢牽涉嘅車站，佢背後個原因太多嘅時候，咁佢今次就唔係，佢就冇去做，佢反而純粹係可能跟翻佢哋過去個操作，就係純粹我加兩毫或三毫咁樣，我某個水平我就咁加就算啦，我就唔特別去處理佢。 嗯，我見你都有提過一樣嘢，話一啲新鐵路通車之後咧，都要用即係似乎都要用一個拉上補下嘅方式去理順車費嘅，可唔可以講下其實係點樣，同埋個影響係點樣咧？呢邊 咁拉上補下嘅情況講緊就係因為以前因為未條舊嘅路線未接通嘅時候，咁我去一啲車站可能我要兜圈。講緊以前九龍南線未通嘅時候，即係我要去講緊由邊度咧？講緊例如去南昌去紅磡先算，我就要兜一個好大嘅圈去過去。咁九龍南線開咗，咁我就由南昌可以搭幾個站，就直接落紅磡。咁但係因為佢考慮嘅事就。即係考慮就係因為有牽涉好多轉乘啦，咁所以點解個車費又同其他唔同？咁佢就咁有啲車費平，有啲車費貴，短貴嘅咁佢繼續保持凍結喺同一個水平，咁但係長比較平嘅佢就不斷去提高，去到令到短貴長都貴，咁令到佢成件事都係歸一拉到去同一個水準咁樣。 咁你係覺得呢個有冇問題啊？其實呢個做法。 呢、這個做法咁當然要睇翻，其實佢係咪唔合理地貴？因為有啲你睇翻可能其實大致都理解，或者你要睇翻成個路面交通，其實收費都係水平相若嘅。咁呢件事可以接受。咁但係啦，講到一個最極端例子，我就好中意講就係鑽石山去何文田。咁佢以前都觀塘線就八個站，咁我就收8.7。咁而家佢屯馬線開咗，佢就。咁佢仍然係佢都係四個站，但係仍然收緊8.7。咁但係 which 8.7其實講緊可能講緊係搭緊7-8個站。而你喺上翻路面，你去鑽石山去何文田，你其實你都揾唔到一架路面嘅交通可以去到呢個價錢咁貴嘅時候。而何文田同鑽石山兩者之間其實都係住宅區，又唔係一啲話比較特別嘅地區。咁呢件事好難即係讓人去信服。點解佢仍然值得8.7呢個車程？咁呢啲就真係需要去下調翻個車費。 整体你觉得今次出咗呢个票价，你仲有啲乜嘢嘅关注？除咗呢啲点解长平啊，或者某一啲路线喺新嘅即系通咗车之后，新啲铁路通咗车之后，又用翻旧嗰个价，造成一啲好奇怪嘅价钱咁，仲有啲咩关注咧？你自己有？ 我谂其实系同区不同价呢个状况都值得留意，尤其即系东铁过海之后啦，我见到就系我由旺角站或者旺角东站，其实过海嗰个车费都有一定嘅差距，而即系可能之前大家都会觉得就会话喂，点解我过海？我明明大家都系过海，其实去嘅地方。大家都相約，點解可以爭咁遠呢？咁呢度其實即係市民都會有好多疑惑，咁呢度亦都係需要值得去理順或者去執翻調整翻佢去一個合理嘅水平咯。 OK， 好啊，唔該曬紀俊安，同你傾到呢度先。好，紀俊安咧就係港鐵票價結構關注組成員，聽下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羅乃圈，製作周偉業。 收到一位妈妈的短信，话俾我听，佢个仔突然之间唔想翻学，每日将自己关埋喺房间里边，问我点算？呢位年轻人好似蚕虫结茧似嘅行为咧，好可能就系日本研究社会退缩行为嘅斋藤环医师所讲嘅茧居患者啦。医师喺呢本书《茧居青春》咁样定义社会退缩嘅。 30岁以下青年在家里足不出户，与社会互动脱节的情况持续6个月以上，且主要成因并非其他精神疾病。照案例来讲，茧居族群的家庭背景是中产，大多数是男性，他们的父亲热爱工作，对孩子教养漠不关心，但是母亲有过分敏感，管教甚严。 茧居族群最常见的精神症状是对人畏惧，亦都有强迫症状，例如回到家没办法克制地反复洗手，或者常见的失眠和日夜颠倒。在开始有茧居行为的时候，家人会不以为意，甚至加以斥责，久而久之才发觉孩子是出了大问题。 作者表示，治疗咨询是越早开始越好，家长的踌躇和犹豫明显没有任何意义，甚至经常是有害的。 医师在书里面公开这10年累积的治疗经验，鼓励当事人和家属都持续参与治疗，在屋企都能够冷静地针对治疗互相交换想法，当事人重新振作就指日可待了。而家人中最重要的就是相亲，无论如何都要重建沟通，建立彼此更亲密的互动关系。有很多父母以为，既然孩子有病就要放下一切全力照顾，医师对这件事是大力反对的。因为治疗茧居是长期战，如果想获得最终的胜利，父母必须各自确实保有自己的世界。这个建议对茧居的父母如是，对我们为人父母的都是很啱听啊。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茧居青春》，作者斋藤环，由心灵工坊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在星期六的时候，下午在中文大学的新亚方会有楼，三楼就有一名的工人在维修铝窗的期间晕倒，其后送院之后是证实死亡的。当时看回6月3号即是星期六的时候，劳工处在下午1点发出了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当时就说是部分工作环境是炎热压力颇高，提醒一些雇主和雇员都要做一些适当的措施。警告维持了2个小时，去到3点才是取消的。今次这个事件就在下午2点几，就是在刚才提到新亚书院，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教职员的宿舍，有一名的工人就发现在三楼的棚架维修铝窗的期间就是晕倒。其后就是有人报警啦，咁跟住消防员到场啦，就係将个工人係抬到去室内啦，咁其后就係送院不治嘅情况嘅。咁嗱，讲到呢一个嘅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呢，就5月15号开始係推㗎啦。咁成个整体嘅情况都想同一位嘉宾讲下今次事件同埋成个呢一个暑热指数呢一个嘅情况，都想同嘉宾倾下。有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早晨。 早晨，主持。 早晨，萧善文，讲下今次呢个嘅中大呢一个嘅工人嘅事件先，最后就晕倒啦，跟住死亡啦。你自己有冇了解过，或者同家属了解过成个嘅事发经过，或者收过家属嘅求助有冇？ 我哋有联络到家属嘅，咁得知咧就系阿工友佢系翻咗呢一个地盘应该10几日啦嘅时候，佢已经有同屋企人同埋雇主有反映过咧，天气热啊，好辛苦啊，咁样就要求辞职嘅。咁冇做几日之后，雇主又叫翻佢翻工，咁于是佢都有再翻嘅，咁但系翻咗冇几日就出事啦。咁、 okay. 究竟当日咧有冇提供到指引要求嗰啲措施，或者系一啲嘅休息时间咧？暂时都系唔知道嘅。 即系冇接触到或者接触唔到雇主方面有冇解释呢一点系嘛？ 雇主冇特别同家属讲到，咁我哋期待之后开会了解多少少。 但系据你所知嘅死者本身有冇一啲患病嘅情况嘅？ 系冇嘅，家属表示死者本身冇患病嘅。 今次事件有啲嘅讲法就系话呢个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实施之后啦，发出黄色工作鼠疫警告之后咧，首次有怀疑系唔知系咪同中暑有关嘅一个致死嘅个案啦。你自己有冇都睇到相关个指引实施嘅一段短时间，有冇一啲观察喺度咧，或者不足喺度咧？ 指引實施咗，其實都收到唔少嘅意見反映，就係有僱主冇特別安排一啲嘅咩措施啦，有工友反映，咁亦都有僱主反映就係佢哋難以安排啦，或者已經盡力安排啦，但係我覺得佢哋安排所做嗰啲其實可能好基本嘅，就譬如一啲水啊、啲風扇啊，或者一啲嘅遮陰啊嗰啲，咁嗰啲係基本啦，我哋覺得，咁但係我哋亦都明白，因為有啲工種係有啲困難。即是以他们直接操作的时候，那就只能够多可能再找多些工人做一个轮班啊调动啊这些动作呢，才可能有机会做到多些保障的。不过中观呢，就是其实不是太理想的落实个指引，但是我们都要想，就是就算真的有跟个指引都好啦，都有很多位是未必可以做到个保障的。即是我假设今次这个意外雇主就假設他真的有做指引有安排休息都好了，不清晰的地方是第一，這個鋁窗的工種它究竟是屬於哪一種強度的工作呢？因為不同沒有一個很清晰的，究竟它是屬於極重勞動、中勞動還是重勞動呢？那不知道。第二，假設我真的僱主有安排休息時間都好了，會不會是休息時間完了之後它回去工作崗位的時候出事呢？那這些都是反映了個指引沒辦法去真正保障到工友的。我覺得怎樣先即係做到嗰個人性化啲嘅處理咧，真係按翻實際嘅情況、實際嘅環境，當刻佢哋嗰個附近嘅温度啊、辛苦個程度啊，係俾工友休息，同埋輪流去進行戶外工作啊咁樣。如果我哋淨係單靠嗰個黃色嘅警告，其實係唔足夠嘅，應該要做得更好。 你覺得可以點樣即係清晰啲？譬如今次呢個叫即係折膠嘅或者維修鋁窗嘅指引入邊，亦都好難即係完全寫清楚每一個工種究竟屬於係叫做中等勞動定係重勞動定係極重勞動？你覺得應該點樣再清晰啲咧？或者頭先你話都要視乎翻個實際嘅情況、實際嘅環境、温度咁。咁呢個就可能好視乎個別僱主係咪肯去做嘅咯，就未必指引係咯。咁應該點處理咧？會唔會反效果就係個僱主，我覺得判斷我唔需要咁快唞住喎。咁對個工人嚟講，係咪未必有一定係好處咧？ 其實而家都有個反效果嘅個指引，就算推出咗，因為以佢即係睇翻之前嗰啲記錄啦。差不多幾乎即係有酷熱天氣警告底下，幾乎都已經係黃色㗎啦嘛。咁另外就是佢有一日試過發出幾次咁樣咧，又收翻又發翻啦。咁其實變相我哋可以想像到一個情況，就係做到嘅僱主就做，或者跟或者係盡量去做，做唔到嗰啲完全可以忽視咗佢啊。因為成日都出現㗎啦，反正我都唔做或者做唔到，咁我不如完全乜都唔做啦。呢個係可能有一啲嘅行業或者工種會傾向做咗呢樣嘢嘅。咁但係當然啦，有好過冇嘅個指引，即係。怎樣可以按實際情況呢？譬如那個工種真的要長期在戶外工作的，即是好像以今次鋁窗事件那樣先算、假設他上班8個小時都要出去的時候，我們就可能每隔兩個小時或者一個小時就要入一入來10分鐘、15分鐘，或者是兩team人的，有些人出去做的時候，另外一些人就入來休息，即是 要用多些這些各種不同的方法，但這些是指引沒有寫的嘛。咁但我都要唔好意思，我都 你講埋先，你講埋先。 係啦，我都要同大家澄清一樣嘢，就係我哋而家都係懷疑呢個中暑事件啊。 冇、 即係我覺得好遺憾嘅就係咧，而家我哋個制度係保障唔到啲工友嘅、即係當我哋如果嗰個死亡證上面係或者係解剖報告裡面冇列明清楚呢個係中暑，而假設寫咗佢係一個心肌梗塞。而家假設嘅啫，咁已經係會絕對影響到個賠償咯，因為心肌梗塞可以歸咎做一個個人疾病啊嘛。咁我哋其實以呢啲類似嘅個案咧，每年都喺度發生緊嘅。 去年都是有这些情况的。那家属现在就是进入了一个上诉，即是法援拒绝了，那家属就进入了上诉的程序。即我想告诉大家就是我们有指引保障到工友是最好的，但是如果到最后都发生了不幸事件的时候，原来我们的保障是没办法做到的。 剛才講好幾個情況咧，我想問，即係如果真係唔跟嘅話，而家有冇一啲措施係令到個僱主要跟啦？同埋頭先你話啊，係咪可以？因為即係實際有啲公眾都好難話做做下又停一陣又做，咁好難去延續落去。你就啊，可唔可以請多啲人咁？呢個係咪都有實際困難咧？即係而家講話請人手都有難度嘅時候，點睇呢個情況？或者整體嚟講都講下點樣改善咧？分零鐘嘅呢個。 我諗要盡快去做一個檢討啦。勞工處應該要。再聽多啲業界唔同界別嘅唔同行業工種人嘅聲音，即係而家喺實際上操作有啲咩困難，或者點樣去做得好啲。但係由於呢個指引亦都係冇強制性嘅，所以就算僱主唔做，都冇一個嘅實際上冇一個嘅要負嘅法律嘅責任嘅。但係當然，如果勞工處巡查到或者係發生咗不幸事故之後，去再評估翻其實之前有冇做一啲咁嘅措施去保障咧，咁如果冇嘅話，可能會違反安全條例啦，咁但係呢個係只係能夠基於究竟查唔查到出嚟咯，咁但係我哋一日有咁多工程，其實我哋冇辦法可以完全知道有幾多係有做冇做咯，咁只能夠真係加強巡查同埋做好嗰、那個檢討啦，而家。 OK， 好啊，唔該曬，蕭少文同你傾到呢度。蕭少文是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剛才講到話鼠疫警告嗰個嘅級別咧，就係分為三級嘅。咁其中黃色級別嚟講咧，就即係好幾個級別都有再分個勞動力再分唔同嘅情況啦，有唔同嘅休息同埋工作安排啦。四個級別就係再有分輕勞動啦、中勞動啦、重勞動啦同埋極重勞動嘅。以黃色級別嚟講，如果你係極重勞動，即係扎鐵工人嚟講咧，每工作15分鐘咧就要休息45分鐘。如果你係搬運工人重勞動嚟講咧，每工作30分鐘咧就要休息30分鐘啦。今日先。